Hello， 大家好，人心人生第184集影响开始、啊、好高兴啊，李医生你陪我啊，都不是近排的了，一段时间的了，香港的自杀越来越多、啊、一天都可以有七单，我相信他新闻都已经报少了，我都觉得因为发觉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应该是很犀利的，一部报了这么七單都這個驚人的數字一人、嗯啊、我相信現在呢，即如果不是很轟動那些可能報紙都不報、啊嗯、香港為什麼會變成一個自殺之都呢、嗯啊、真是可怕、 當然即也有些社會學家就會都比較每年的數字、 嗯啊、 即你打回雲有時候高有低、 嗯、 但是這個解釋呢不會說這個討論不需要講，即 係 因為通常我真係你講一單都嫌多， 係啊，人生嘅必須思考嘅問題嚟嘅，其實 嚇、 啊，所以大家即係唔好話，誒，畢竟講得多唔好，其實成日都要講，成日都要諗，嚇、 嗯 啊，正常人有陣時我哋都會諗呢個問題， 即係唔係話誒多一單多到幾多單我哋先值得講，誒少一兩單係咪唔使講？ 係咯，係咪？咪係咯，唔係話因為多先講 嚇，唔係因為多先講， 係啊，所以我set個題目啊，叫生無可戀。 系， 你听过呢个题目好像人讲啲好似啲前面塔塔嘅嘢啫，因为系嗰啲咩啊？好似梁山伯祝英台， 罗马好似黎叶啊， 系以为嗰啲先叫个为情自杀啦，咁唔系噶，我觉得对生命啊，每一个人应该对生命都要有一个热诚， 系 爱你嘅生命，爱自己条生命先，你先至能够活落去，吓、咁你又点样 interpret 生无可恋呢？ 覺得那個即雖然那個情塔只是那個愛情的對象、嗯、但反而又覺得即你蔡醫生你今天設這個題目呢，其實那個戀是、將你的情感投放，有沒有一個投放的對象， 沒錯， 可能是自己，可能是生活， 沒錯， 未必是人，可能是你的 passion、 嗯、 是吧， 是啊，是啊， 有時究竟在一個城市的生活你覺得越來越好像很空白、 嗯、 空洞、 嗯、 空洞乏味那種東西，令你我還有沒有一個可以投放那個 熱誠、啊、即是做人其實的動力 是是是是是， 你生活生存都有 energy 的嘛， 是 咪啊？又有动力噶嘛？你而家冇咗呢咁样嘅 driving force， 咁即系做即系活着为什么咧？咁 你会开始会 谂， 系你开始会谂， 好悲哀嘅一个人去有阵时去到咁样，好一个即系好绝望啦。当然你话好多人都喺度谂啊，分死亡、跳自杀，梗系有社会嘅问题、屋企嘅问题，或者 ever 啦，其实都系个人嘅问题。 即系当然，即系我哋会感兴趣嘅系咯，即系一个个人生活意义嘅层面去讲。 是啊，是啊，摩利成日同我讲啦，一个人你从来都唔谂，即系唔去思考人生嘅问题啦，啊，或者尤其是一个社会咁紧迫啦，你根本冇一个宁静嘅空间俾你去思考，你系冇咗我嘅呢个身份啊，唔系自私嗰种我啊，你连我系乜都唔知，咁突然间出边嘅所有嘢你都系令到你挫败嘅，咁连你自己都 crash 咗，即系自己都变咗被毁灭。 因为有时刚才说、哎、生命是不是很多遭受挫败、嗯、当然也会有一些讲法就是、哎、这些无常嘛，你不是接受无常咯、嗯、跟着我想起就是从来我们人对这件事不是陌生的、 嗯 是吧，就是但是呢那个对大自然生命的无常呢，以往那个就是讲回我们自己的文化先啦，是吧、 嗯 是跟四季天气啦， 嗯，是 是 冇太阳嗰啲地方啊，自杀率特别高嘅，真系啊，抑郁好高啊，所以我叫啲人去晒太阳，多啲去晒太阳。 即系你喺嗰个季节嘅变化、大自然变化，你系嗰种感受到嗰个节奏感咧，系嗰种体验咁。 系， 但系咧，城市人生活好唔系， 系好颠倒啊！你呢个社会好似话咁咩 cosmopolitan 啊，大都会啊，不夜天啊， 其实系颠倒啊，系咗个 illusion。 illusion 冇错啦， 好似令呃咗你自己， 长期都咁兴奋啊！ 原来好似觉得太阳系唔会落山嘅， 系， 好似觉得落雨。不会影响到你工厂每日制几多件嘢嘅，系嘛？天气乜嘢都好，因为有恒温咧，我哋人体嘅运作系依然一样嘅。 因為反而這個節氣的、那個關係呢，我反而去日本旅行反而更加感受到。 嗯，是的，你剛剛去日本回 來了。我們經常 都去日本，經常都去日本王、日本精靈。 因為駕車去鄉郊好、嗯嗯、或者去 自己駕車、啊、 直接大城市。 好玩、啊、去哪裡呢你？ 中西部名古屋、大阪、啊、 哇，開心啊！ 反而州沖繩啊，反而四位都感受到佢哋啊，下一個節氣要慶祝嘅就係咩啦？ 哇！佢哋會慶祝節氣， 跟節氣 啊！ 而呢樣嘢華夏文化嘅一部 分，係啊，係啊，我哋自己攞嚟衰啊！ 而節氣，我嗰下我會覺得。好像提醒翻呢個節奏應該幾時能收能放？ 冇錯啦， 唔係 timing 嘅時候，喂，匿埋啦！ 春天要耕田，秋天要收成嗰啲咁樣啦。 你係咪跟從嗰個咧？你而家你嘅現代人係自己 唔同啦，工廠生產啦，樣嘢你都 係啦，而係背後嗰個節奏，生命嘅節奏 冇咗，斷咗。 你了解有時不時不食啊？ 啊，冇錯啦，係啦， 好勉強啦， 係啊，係啊，係一乜都有得食。 是那種生活的節奏、 嗯、 你會尊重自己生理大自然的節奏 跟個大自然脫節了基本上跟這個 nature 就跟天地分開即是脫離了 當然你跟天地接近的時候、嗯、突然間一個海嘯都是死幾百人滅村這樣滅族但是那種反而我覺得大自然是這樣所謂真的無常的東西、 嗯、 是沒有一個 illusion 的、 嗯 是实实在在面对死亡的但城市那个人的生活是拎走了所有的大自然的自然规律、 嗯、 是你先相信了那个 illusion 觉得是所有的 东西是啊被个假象呃了你信了那样东西是真 我觉得可以抽离 没了自己是真的没了自己的实相是啦 反而那一刻真正在面对死亡的 自己的 手 好空洞、 那個、 所以我有時候 都會你啊，啲人點解會去死嘅咧？究竟佢嗰個諗緊乜嘢咧？好多人都去講佢嚇，但係你梗係唔會知佢諗乜嘢啦，你永遠都唔會知啦嚇、啊。但你解釋得好清楚喎，真係喎。其實你唔係話啊，社會壓力啊，各樣各樣啊，讀書壓力啊，可能其實呢樣嘢係影響每一個人。你今日未死嘅，但可能你都有自殺嘅念頭噶，偶然間突然間閃過嘅，會唔會㗎？ 因為有啲譬如哲學家個講法係。你其實對自己的生活咧，冇乜嘢咁可以咁確實，但係唯一確實的事實就是 我存在， 亦都有一日我哋會死 咯。係啊，冇錯啦，真係有咩叫你確實咗？你講得啱啦。尤其是我成日覺得呢個世界太多假嘢，哇！啲虛幻嘅 illusion 啊，加埋跟住你就 delusion 啦，個人嚇咁多假嘅嘢，有邊樣係真嘅咧？所以我哋就係。翻翻轉頭，諗自己記自己啦 ，introvert 即翻諗嚇，所以我哋覺得咧，即係思考你嘅自性啦 ，even 我哋宗教上啊 ，meditation 啊，嚇靜思啊，靜坐啊，呢啲反而就係一個方法去令你沉澱落嚟啊，嚇或者靜落嚟，離開一個花花嘅世界，暫時揾翻同自己相處啦，嚇。咁但係我發覺而家嘅都市人咧，係基本上係俾呢啲咁樣嘅 illusion 帶住走啊。是不是混淆到自己都 confused 了不知道什么一回事、嗯、当他有时候面对有些东西他突然间可能要做一些决定或者有些什么时候他不懂的 或者有一些生活挑战的转变令到你生活那些 一路赖以生活的假设突然间失去了、嗯、 一刹那而已 你的假设就是如果我这样努力呢、嗯、我就会找到份工作、嗯、我这样努力我就会 怎知又失败 我咁咁努力咧、嗯，我 應該得嘅，係啦，我咁勤力冇理由讀唔到嘅。 突然間發覺，咦，原來所有啲假設我投放咗十年嘅努力，拎走咗，咁我仲做咩？ 做咩啊？係啊，好慘嘅，即係其實一個人 constantly 咁樣俾呢啲失敗去挫即係挫折咧，好痛苦喎，真係。 因為而呢樣嘢係咪可能係講緊頭先話一開始情情塔塔嘅係嘛？可能係講一份工，我嘅 career， 可能是人际关系、 嗯、 可能是学业 健康很多人死是因为健康、啊、你有些人年轻我未病过就不知道一到面临一些叫所谓绝症、啊、医生判你死刑那些、嗯、基本上不是即刻死的他就已经 很彷徨了 而那天突然中午是想像设想不到我嚟紧的生活会用什么准则、什么方式、我可以行咦冇脚行那点我可以讲嘢，但我讲唔到嘢咁。 系咁点算？ 我大学嘅年代，我仲未毕业之前，我隔眼要做手术，突然间你 睇唔到嘢点算啊？ 他醫生跟我說、啊、手術風險要可能是不 是尤其是 你享受過 你習慣了那種感覺你發覺拎走你譬如你擁有一些東西拎走了很害怕的是不是小孩拿着个玩具玩就是硬硬抢了你去哇那种发癫啦 ,BB 仔就小孩人一样任何东西你以为你朋友会拥有的东西其实什么都会没有的 拎走了 所以我都无常是什么都会没有的 会挑战了我拎走了那些我还是不是我自己 的、嗯、是的是的还是我自己的 是不是很多人真的不懂思考这个问题 是不是可以用我惯常的生活那个恐惧是根本的恐惧 是啊就是恐惧啦我觉得是克服不到那种恐惧我觉得现在现代人真的很多恐惧 因为 怕很多东西了 所以如果底层的一样东西就是咦那过往我们哪里给到我们这一份的支撑、即使 我看不到东西我还是不是可以做医生呢我还有没有我做人的信心呢昨日咁啱，我突然想起，我昨日睇呢個 YouTube 嚟緊咧，有呢、這個英雄系列嘅蜘蛛俠有呢個 trailer 上演。咁啊，蜘蛛俠咧就同阿鐵甲俠咧呢、這個 Iron Man 喺度 傾偈。 佢話：如果我冇咗蜘蛛俠呢一套 suit 咧，我乜嘢都 乜都冇。 跟住咧，因為 Iron Man 經歷過呢樣嘢。 是的冇咗个壳 我仲系咪 好似只蟹冇咗个壳 ,nothing, 跟住阿 Iron Man 就话如果你冇咗你嘅蜘蛛侠嗰套 suit 你系 nothing 嘅话咧，你唔好做蜘蛛侠。 Right, 你冇内涵嘅基本上，你冇 spirit。 咁系蜘蛛侠佢 其实 个外 好多人系啦，你讲得啱啦。而家好多现代人其实个 emphasis 睇到嘅重视嘅就系个壳里边系空嘅。但是我覺得最重要是你的 spirit, 譬如你要你的學要動都要靠裡面的控制的嘛個腦去控制的嘛裡面要人才行的嘛裡面沒有個人在那裡或者沒有個腦在那裡 你怎會去令它動或者去執行任務呢但是為什麼一般人只看到表面不知道裡面是有人操作的忘記了裡面有人操作這個重要的 fact, 所以連自己都不記得自己的存在價值哇慘啊突然間我做乜？哇！因为佢几恐惧、啊，你唔好要睇佢噶，你唔好要啱、啊。即系如果佢咁样谂法，佢有呢个嗌，有呢个讲法话，如果冇咗个壳，我就冇乜嘢都冇啦。仲我仲哇！咁其实你谂呢个问题，可能希望系一个开始，但系如果你indulgence里边就死得噶啦，死得噶啦。 因为嗰个就系好似嗰个壳，我哋叫 persona， 即系你讲面具。 我嘅面具，我嘅形象，我嘅 title。 冇错冇错冇错。 我嘅外表。 咪有啲失业，俾人炒鱿鱼，或者啲咩失败、破产，啊死噶啦。 我过去拥有嗰个壳系咪，即系可以见人嗰个 系啦，系啦，系啦，就系靠嗰样嘢嘅。那個 沒有喎， 係冇咗就算啦，啲健康一樣啫嘛。你我哋人會行啊，吃玩樂啊，會行會走都係靠你健康啫嘛。你冇健康，譬如唔喐得，睇唔到嘢，你話齋痛嗰樣嘢，咁你咪一樣好似冇咗個殼咁咯，同冇咗蜘蛛俠嗰個殼一樣嘅啫。咁點咧？所以佢咪就突有呢個恐懼，恐懼就係覺得 你開始企喺嗰埲牆，覺得、咦，好似一個。穿越不到的一埲牆，好似我所有可以假設，我所有用的武器我都用曬啦，我都仲係 點算啊？係喂，其實你嘅專科你睇病人就好多呢個問題噶啦，點樣克服個恐懼啊？係嘛？其實我覺得自殺都係因為源於對自己嘅恐懼，唔係亦未必一定係外嘅壓力添。 但係嗰個恐懼嘅基礎會係有時就係啲底層嘅。意义啊， 冇错啦，系咯，价值观啦、 你可以 存在价值啊，人生意义啊， 相信嘅嘢， 系啊，有呢啲咯， 你开始有啲质疑嘅时候， 系啊，所以如果你活着系为别人而活得，譬如啊读书啊，因为为咗父母啊工作，为咗搵钱养家，其实呢啲人都好 vulnerable， 好危险嘅，系、嘛？有好多呢啲人啦，咁我香港地又 一路追逐， 全部都系呢啲， 一路追逐， 全部都系呢啲咁样，我哋叫 zombie 啊，真系 而追逐个过程，你会系啊，你会越追越多， 系啊， 个业绩只可以上唔可以落， 吓系啊，呢样 仔嘅成绩只可以高唔可以低， 系啊，一路要有进步空间，可以去到考第一都仲有进步空间，唔死，所以考第一高系最大压力噶， 因为你高到唔可以再高，咁你只可以退一退嘅时候， 是啊，所以点解咧考第二开心过考第一嘅？其实仲有进考第一冇咗进步啦嘛。但其实大家自己有压力，系自己俾自己嘅，真系好大镬啦。 或者我們唞一唞先。